此时为叶修而喜或为周泽楷而忧的都没有太看懂眼下的局面。从始至终情绪都没有发生变化的是轮回战队，是周泽楷的队友们。因为他们最清楚周泽楷的性格和风格，他们这位被看作是荣耀第一高手的沉默队长，骨子好像从来都没有骄傲或是自大这样的成分。远程职业玩近战，这可是一份逆转游戏设定的狂妄，他们的队长怎么会这么无聊的念头？他会这样打下去，只是因为那个时候需要他这样去打，而后他做到了，仅此而已。欢呼，尖叫，可以，靠谱，毕竟这确实是非常高明的技术，非常华丽的操作。但要说什么巅峰，什么革命，那就是胡说八道了。潘林的解说词连轮回方面都嗤之以鼻，而后在被叶修打脸的时候，他们都在幸灾乐祸，因为他们和周泽楷一样清楚这样打可以引发尖叫，但是想限制住叶修这样的高手却还是差了些，所以他们从没想过叶修会这样被周泽楷打爆。他们所看到的就是攻击交换，周泽楷在角色生命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和叶修的君莫笑进行强硬的交换。虽然战斗局面上稍显被动，但是制造出来的交换可以将他导向胜利。战斗持续着，以很高的节奏，普通观众不清楚此时局的真相，职业高手却不会。这时已经有不少人心下暗暗统计着两人的输出交换，以此来判断优劣。周泽楷占优，周泽楷占优，周泽楷占优，这是来自张新杰、喻文州和王杰西的判断。其他一些还没计算清楚的选手当即也就停了，这三人的意见都统一了，那还会有什么偏差呢？此时就是周泽楷占优，毫无疑问。但是他这样的打法风险还是很大的，雷霆的萧时钦说道。众人点头。交换上周泽楷虽占优，但这是需要非常精准的控制的，但此时他这样和散人近战缠斗，局面上处于被动，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差池，不到最后还真不能说谁胜谁负。单看轮回那帮家伙还真是轻松啊，于峰说。他们这些职业选手所在的是场馆内位置相当好的 VIP 席位，正对赛场，同时距离两队的选手席也挺近，可以清楚看到两边选手的一些神情。星星这边选手之间交流比较多，看得出神色间的凝重，显然他们也意识到问题在哪里，正在判断形势。而轮回这边每个人的神情看起来可就轻松多了，偶有交头接耳的，看起来都是很随意的交流。周泽楷也并不是完全被动，他通过尝试摆脱，在这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叶修，帮他也占据了些许主动。张家乐这时忽然说了一句。不错，韩文清点头。 叶修的局面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糟糕一些， 楚云秀说。有点骑虎难下的感觉。 是这样。 周泽楷这家伙真是滴水不漏啊。职业选手们的意见基本取得了一致，叶修并不如普通观众所见，在打破周泽楷的射体术后就一路强攻，占据主动。他这样做和周泽楷之前施展出射体术一样，同样有不得已。在角色生命相当落后的情况下，他已经不能轻易放过这得来不易的近战机会，无论如何艰难他总得保持住贴身。周泽楷试图脱身时，他千方百计地去阻挠，而周泽楷就会借这种机会制造交换。这就是众高手们所分析出来的周泽楷在某种程度上的主动。骑虎难下，确实是骑虎难下。叶修未必算不清楚这样交换下去他是无法取胜的，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放任一枪穿云摆脱拉开距离，对他来说只会更加不利。 战斗持续，两人角色的生命都在消耗。一枪穿云快一些，君莫笑慢一些，打贴身到底还是散人更有优势，这也就是周泽楷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和叶修打出交换来。凭借生命上的领先，他虽然损耗更大，但是血线总是比君莫笑要高，越往后这一点越为明显。渐渐终于被普通观众所察觉，场馆内开始出现各种疑惑而后讨论的声音。周泽楷，他们一时以为他要糟糕了，可是这样看下来，生命这样下滑下去的话，他好像是会获得胜利的。 一枪穿云的损耗虽然较快，但是好像不会比君莫笑低了吧？ 解说潘林总算也算清楚了，小心发言。 这是前期积累的优势啊。 李一博这次说话了，前期优势，说这话他倒是挺自信的。巴黎特狙击的爆头人人看得清楚，已发生过的状况总不能再有什么变化了吧。 这样下去叶修会 潘林打着结巴，那个书字愣是没敢说出来。 不到最后还不能轻下结论。 李一博一本正经地说着，潘林忍不住瞥了他一眼，这是之前和自己一起抢着称赞周泽楷裁定其胜利的那个人吗？ 血红了！ 潘林这时叫道。红血状态，生命 10% 以下，对角色状态虽然毫无影响，但无论玩家还是职业选手，通常都会习惯性的把红血状态当作一种危机信号。场上先一步进入红血状态的是君莫笑，周泽楷的一枪穿云此时还有 22% 的生命，比起最初的差距，叶修真的已经追进了很多，但是不够。从两人角色之前交换消耗比例来看的话，君莫笑消耗 10% 的生命可以杀伤一枪穿云大概 15% 左右，大约1:1.5的交换比率，放到职业场上这比率已经相当可观，换是一般场合，那个损耗 1.5 的绝不可能答应。但是对于本场对决来说，这个比率到底还是不足以追平之前的差距，最终双方生命落在 22% 对 10%， 以1:1.5这个比率来说，这显然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1:1.5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最终值，而在这阶段中无数次你来我往的攻击交换，不可能每一次都正好遵循这个比例，当中或许会有更高，而现在叶修需要创造更高的比率，需要实现至少1:2.2之上的交换才有可能取胜。数据不是人人算到如此精准，但就此时的生命对比，哪怕是一个菜鸟都知道对叶修不利。观众可以在这一阶段停下来分析讨论，场上的对决却不会。 22% 对 10%， 这已是上一个瞬间的事，转眼间 20% 9%1:2的交换。观众不是太有直觉，毕竟他们没有精细到用数据来统计的程度，但是职业高手们却都异常敏锐。叶修是要抢在最后时刻爆发吗？十字斩，看准一枪穿云这次跳跃后的落位，君莫笑抢步上前，直接用十字斩去接架，横竖连斩拼成十字剑光，砰砰砰砰，枪声连响。这一场比赛中，一枪穿云的射击仿佛从来就没有停过，从和叶修的君莫笑相遇开始，一枪穿云就无时无刻不在射击，用射击来攻击，用射击的后坐力来控制身形，用射击当作近战用的武器。这一次射出的子弹接连蹦出火星，十字斩的十字剑光竟像波纹一样晃动起来，一枪穿云的射击居然打到了君莫笑劈出的十字斩上。判定远不如近战技能的远程攻射击当然没有办法影响十字斩出，但是接连的命中多多少少也制造出了一些颤动和位移。剑光划过，中，飘起的血花只有一道， 巨木校这记十字斩先斩出的那一记横斩，而之后的竖斩竟然被一枪穿云避过了。一个技能中的二连斩，周泽楷竟然凭借精细的操作重一避一。现场掌声雷动，这种精彩的操作总是最受观众待见的。但是更知此时微妙的职业高手却都觉得大可不必如此。一枪穿云的生命此时二倍于君莫笑，交换空间很大，这样锱铢必争，操作太细反倒容易出现失误，让叶修有可趁之机。 这种时候不如直接一波强攻爆发， 虚空的吴宇策说道。 还是谨慎些好，不要忘了君莫笑是有治疗手段的， 张新杰说。 治疗这种时候也拉不到多少血吧， 微草的治疗选手袁百清说。眼下两人这样的打法，吟唱独条类的技能根本想都不用想，如此一来君莫笑作为散人只有牧师系的瞬发技能小治愈术可供使用。但是所有人立即想到，君莫笑手中的那把千机伞上或许还会打上其他治疗类的技能，比如大治愈术、圣治愈术，这都是瞬发治疗技。这样技能虽然君莫笑能掌握的都只能是一阶，但瞬发类治疗技的特别就是冷却时间长，治疗量大，哪怕是一阶，在这种角色残血的状态下足以成为保命神技。 是准备刷血吗？ 职业选手纷纷紧张起来，他们发现这场比赛真正决定胜负的时刻此时才到。